ざやじょ愛의香愛시지근태양시조디에더쇼야샹위유스근자자신지시신소용니신사랑오好谢谢有些破也难写让你心踏踏素的心每一刻都是你活着的义务我走黄发世界需要你的风吧你的爱也许在这些问代变为生为机小手为夜敲足累积爱了胜利正藏在到处努力的你迹多细腻迹多细腻被轮后生活也行 要坚持需要你的一生装备严打真心的事和这个心积压生在 说你有种呼吸说你尽力洗澡不用走呀哪里都要花都我走荒漠世界需要你的光芒一样的质感的出有感定的生累积享受每一块微风微积爱到胸一直翻动承诺的不惜有了还是敢说感受来的是付出天然美妙浪花答应的隆重中白起爱熄火闪烁每分修炼心酸的答案可惜只需要你